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711面，711面，我们从第四行当中看起，这是一个大段落。十往生经云，从这一句看起。十往生经云，佛告山海会菩萨，如今应当起立合掌，正身向西，正念观阿弥陀佛故，愿见阿弥陀佛。二是一切大众一切起立合掌，共观阿弥陀佛。二是阿弥陀佛显大神通，放大光明，照山海会菩萨身。二是山海会菩萨等，包含一切大众，即见阿弥陀佛故，所有庄严妙好之事，皆悉七宝、七宝山、七宝国土、水鸟树林、长途法林，彼过日日常转法轮。我们前面呢学到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最重要的一句话，我们要特别把它记住，那就是日日常转法轮。这一句比什么都重要，决定不能够忽略。这一句话是我们中国老祖宗所说，建国军民，教学为先。自古至今没有例外的，哪一个地方教学的风气好，那个地方一定是人民安乐，社会祥和，真的像经上所讲的，一切灾难呢不会在那边发生。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么好，为什么那么殊胜，我们可以从这一句话得到了一个结论。天天讲经，天天教学，全国的人民从菩萨到天人，没有一天不听经的，没有一天不讲学的，极乐世界讲学的风气可以说诸佛刹土里他排在第一位。让我们再回头看释迦本师当年在世49年讲经教学，没有一天中断。可惜的，他所实现的是游牧生活，不是在一个地方。如果在一个地方，一生在一个地方不动，那效果又不同了。这个地区变成佛教圣地， 我相信它的影响会很大。啊，佛当时为什么没有这样做？要过一种游牧生活，这个里头的意思很深很深。啊，过犹利弊，在一个地方讲学，这一个地方成为身体了，成为身体之后，这一个地区的人民很容易去功高我慢。啊，我是第一，你们都不如我。啊，这不生智慧，生烦恼啊。还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，这决定有。啊，来出家来修学。目的在哪里呢？目的在荣华富贵，完全在名利。啊，那就错了，那佛法就完全变质了。啊，所以得一生采取游牧生活，告诉大家他真放下了。啊，释迦要建个道场，那不是太容易的事情啊！啊，家族是国王啊，佛经上记载的，当时有16大国王，都是皈依佛陀，做佛陀的在家弟子，啊，护持佛法。那要建个道场，真的是不费吹灰之力，只要他点点头就行了。啊，当时国王大臣，他们的花园别墅，啊，贡献出来，请佛去讲经教学，哎，佛也接受啊，不固执啊。啊，佛的这个言行非常开放。啊，像奇树借孤独院、住林精舍，这都是规模很大的花园。啊，那么佛在那里讲义几部经，告一个段落之后，他又去游牧去了。啊，对于这些这种生活他没有留恋，这个给后人一个很好很好的启示啊。啊，所以佛陀教给我们对于这些财物有使用权，不要有所有权。啊，我不需要用了，物归原主，这个好啊。僧团里面没有一个人想争夺财产，不会起这个念头，那他没有，一无所有。如果有，确实就有人起这个念头。啊，他要占有。众生无始劫来的烦恼习气，佛陀在世的时候，弟子当中还有相争的，那佛灭度之后呢？那就更不必说了。啊，所以佛干干净净，什么都不留。 啊，连经典都没有留，来去空空啊！经典怎么来的？佛灭度之后，佛的学生啊，迦叶尊者，他老人家发起的。我们要把世尊给我们的教诲，要把它记录下来，写成书本流传给后世。啊，找一个佛讲的阿难尊者，记忆力最强。啊，阿难确实博闻强记，听一遍永远不会忘记。他有这样的能力。啊，集结经藏就请阿难登座佛讲。啊，500阿罗汉。听阿难讲解，就听佛讲，为经教做证明。啊，每一个人都点头，不错，是佛是这么说的，这记录下来。有一个人提出意见，这好像有怀疑，这一句就删掉。啊，用这样严格的方法。取信于后世，啊，所以弟子们主动集结，啊，佛知道，不是不知道，知道有这么回事情，啊，所以。阿难在集结经藏的时候向世尊请教过，开头这个几个字怎么写法，这是佛告诉他的。啊，开头写如是我闻，啊，佛在什么处所，就是六种成就，这是佛知道的。啊，真信呢，啊，所以佛经跟一般宗教不一样，啊，不是从天神传下来，不是的，啊，是释迦牟尼佛当年所说的，弟子记录的，跟中国孔子教学一样，孔子当年教学没有书本，啊，没有写成文字，他只是把古人的东西整理出来了，他自己教的东西没有，没有。啊，也是孔子过世之后，学生从记忆当中整理出来的。啊，听夫子平常所说的，这记录下来，啊，也流传给后世了。这最著名的就是《论语》，啊，是孔子学生的笔记。这个教学太重要了，人不学不知道啊，就不懂道理啊。啊，三字经上说“苟不教，性乃迁”呢，这句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如果不教，慢慢他就学坏了。他被外面环境所染污了，啊，烦恼习气没断，肯定烦恼习气增长，啊，智慧慢慢慢慢就没有了，啊，现在这个情形我们所看到的，啊，学校是很多，教的是科学技术。 啊，我也听到很多这些教授们谈到的，现在学校所教的会做事不会做人啊，懂得做事不知道做人啊，所以多少企业家想找几个助手找不到啊，怎么找不到呢？他需要会做事也会做人的，这种人找不到啊。这日本人这个稻盛和夫聪明的，他自己培养干部，培养学生啊，这个是对的，这就变成中国古代的说家学啊，我这个家需要什么样的人啊，我这个公司行业需要什么样的人，自己来培养啊，他做得很成功啊。所以教育是比什么都重要啊。啊，我们看到比国日日常转法轮，我们就想到这个地方去了。法能说得尽吗？说不尽。法从自信里头流出来的，啊，自信是究竟圆满，自信里面含藏着无量的智慧，无量的德能，无量的相好啊，真正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，所以佛天天讲都讲不尽了。极乐世界人寿长啊，啊，你在那所听到的真是妙法变法界虚空界性相离世因果，只有在这个地方才能学到究竟啊，毕业就成佛了，叫妙觉如来。那么以上呢，这一段经文见证当时印度人民和数以百计啊，听众啊几百人，或一万计，这一回一万年轻人啊，亲读极乐一真庄严，他们参加这次法会都见到极乐世界，都见到阿弥陀佛，是西方有世界，有佛号阿弥陀佛，这两个有字，因身着也。这两个有字是告诉我们，你得相信了，真有啊，不是假的。偶益大师晚年他自己起了个别号叫西游道人，西方西方有叫西游道人，意思就告诉大家西方极乐世界真有啊。 那也是弥陀经上的时候是两个有字啊，有世界名为极乐，有佛号阿弥陀，两个有字。再看幕后这一段，总之本品呢具四悉檀啊，四悉檀到这里就讲就说明了啊，四悉檀要翻成中国的话来讲呢，就是四遍识，遍是普遍，识是不识啊，四种普遍的布施也可以说供养啊，用恭敬心就是供养啊，这四种啊啊是诸佛菩萨对一切众生啊，我们知道四悉檀才能知道佛菩萨对我们的恩德。第一，极乐一真现前是世界悉檀，四悉檀第一个世界，世界是什么意思呢？欢喜啊，这就是大乘经里的常说，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啊！啊，菩萨无我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对一切众生完全平等对待。那菩萨都证到自性，自性是一体。一切法全是自性现的啊，一切法跟自己的关系是一体啊，不是一家，一家不是一体，比一家人的关系还要深，一体眼耳鼻舌身里面五脏六腑是一体，啊，我们中国人常所谓心肝宝贝，一体就是心肝宝贝，不是外头的，一体呀，啊，所以佛菩萨真的把所有一切众生、一切万物啊，看成一体，我们不是啊，我们不知道啊。啊，所以我们常常用梦中这个比喻让你去体会一体啊，梦中所有一切境界都是意识变现的啊，绝对没有意识之外的东西跑到你梦里来，没不可能啊，全是自心所现的所变的啊，心心是变的啊！佛在经上用比喻，用梦比喻用的最多啊。这个比喻很像啊！啊，真能体会到啊，一体，梦境是一体，连梦里面山河大地、虚空都是一体。从理上讲，除心性之外，无有一法可得。啊，明了一体之后，才知道叫法法皆如啊，法法皆是。啊，这就是禅宗里面所说的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 啊，不再有分别，不再有执着了。啊，这是欢喜，是生心修行。啊，我们现在看到极乐世界一真庄严，都现在现前。啊，把这个疑情统统断干净了，当然生欢喜心。啊，生真信心，真的发愿求生。第二呢，阿难大众欢喜作礼，称念圣号，是为人谢他。为人是什么意思呢？僧善啊，为人是僧善啊，啊，令僧善故啊，啊，阿难尊者带头。弥陀大慈大悲，把这个境界展现出来让大家看到，阿难就下拜了啊，五体投地啊，身礼拜，这是身恭敬啊，称念佛号，口恭敬，意恭敬，三业虔诚恭敬啊，这是善啊，这个善是我们中国人讲的修福啊，升到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，下下平化身也居住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这些发生大事的智慧道理神通，这是阿弥陀佛加持的，是借助阿惟越智菩萨，他有能力随时随意变现无量无边的分身化身，到十方世界去拜佛。啊，十方世界拜佛是修福啊，供养啊，拜佛供养修福啊，听佛讲经说法了，开智慧啊，所以那个地方是天天没有中断的佛慧双修，所以他成佛快，有他快的道理在。啊，那么在他方世界诸佛刹土里头，只有十宝庄严菩的这个庄严土的菩萨有这个能力，有这个缘分，跟极乐世界一样，十法界的菩萨不行啊，没有这个能力啊。四圣法界这个菩萨出不了三千大千世界这个范围，六道里面众生出不了六道 这个范围。那他们的活动范围有限制，极乐世界没有限制啊，极乐世界大而无外，小而无内，没有限制。啊，所以这真正是生善的究竟圆满。那这是持名往生善中之善。世出世间一切善法没有超过这个善的。那持名能达到往生。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成佛。那第三呢，破疑生信，是对智懈怠。啊，对智这两个字就很容易解释了。治病啊，你有毛病啊，那把你治好啊。那什么毛病呢？疑惑。疑是菩萨修行最大的障碍。那我们对极乐世界有没有怀疑？有啊。到底是真的是假的？特别现在生在这个时代，这个时代是科学昌明，科学里面头一个条件就是怀疑。啊，对于物理这个现象，你可以怀疑，你不断的怀疑，不断有新的发现，对圣教不行啊。对圣教要是怀疑的话，你永远不能坚信。啊，我们还用现代的这个术语，物理可以怀疑，能有新发现，心理不能怀疑，心理怀疑命都松掉了。啊，你生病，如果你怀疑这病不能好，肯定不能好。再好的医生，再好的这个医药，对你都不会发生作用，这么的心理上。啊，你生病，你的病很快好了，那是什么呢？没有怀疑，对自己不怀疑。啊，有这个病很快就好的，有这个信心。对医疗不怀疑，对医生不怀疑，这是很快就好了。实际上，医生治疗病人，医疗能够生的效果三分。信心占七分的，如果你有十分信心，不用医疗，自己好。那我们过去看过山西小院那个光碟报告，40多个人啊得的癌症，医院的时候。都已经宣判了啊，不再可以治疗了，告诉他们的寿命顶多三个月。啊，这些人活得好好的，现在都还在啊。啊，什么原因？什么治好的呢？信心治好的。啊，他们听到这个宣布之后，一心念佛。一心无二念，求生净土。啊，净土没有往生，病好了，再去检查没有了。那这是什么？100%的信心。 啊，就能把病治好，自己好的。啊，刘素云的红斑狼疮就这么好的，没有治疗。啊，所以这底下这一句说得很重，是真的。一根未断了，即是罪根。啊，性力原始，全成佛力故。这话说得好啊！人怎么成佛的？信心成佛的，相信两句话。本来是佛，啊，经宗里面所说的世心是佛，世心作佛，那还有什么问题呢？啊，世心你本来是佛嘛，你现在念佛就是要作佛，啊，本来是佛，现在又念佛，哪有不成佛的道理？净业三福第三条所说的身心因果，我这些年讲的这个都告诉大家啊，身心因果怎么回事？相信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。那信佛是什么呢？相信是心是佛。啊，所以念佛呢，就是心作佛。你在这个地方一点没有怀疑，你就成佛去了。啊，你一怀疑，马上就堕落了。啊，所以性力圆成，全成佛力，就是佛力加持你。自佛心佛，第四个心佛不二，妙感难思，理事不二，妙境先前，这是第一义写的。啊，第一义是究竟圆满。啊，所以我们要相信呢，心佛是一，不是二。啊，心是我的心，佛是我心所现的佛，阿弥陀佛是自心所现的，啊，唯心所现的，释迦牟尼佛也是唯心所现。毗卢遮那佛还是唯心所现，设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不离自心呐。那佛在哪里？佛在自心里头啊。菩萨在哪里？菩萨也在自心里。诸佛如来是自己的心的。诸菩萨声闻缘觉是自己的修德啊，性修不二生佛也如啊，众生跟佛是一不是二啊，啊，这叫真正大圆满啊。啊，就妙感难思啊，众生心有感，你看佛立刻就有应，感应道交不可思议啊，理事不二，妙境现前。 啊，妙境是四啊，啊，这境界是四，那个妙是理。啊，离是什么？离是心性，心性能性能生，弥勒的时候叫阿赖耶，阿赖耶能变，他变的什么？八一真法性，十报庄严土变成了十法性。这是为识啊，为识所变的。没有识就没有十法界，只有十八土，其他的都没有。啊，诸佛刹土里的有这种佛土。我们在华藏世界品，在世界成就品里面读过。啊，那是诸佛菩萨的极乐世界，纯是十宝土啊，没有同居土，也没有方便土啊，这是第一性一体。第一点，你看，圆章性具，章是彰显啊，为我们显示出来，是自性本具的令入实相故啊。实相是一切法的真相啊！如《无量寿经起心论》云啊，这是这个起心论是彭吉谦居士他的著作。这个居士也不是普通人，通宗通教，显密圆融啊，在家身份一生弘法利生啊，啊，居士身份弘法利生，往生净土。又名无量光明遍照一切，极乐娑婆同一法界。本无彼此安有东西，这个后面整个一大段到总结都是无量寿起心论里面所说的。这个人如果是普通的人，这话说不出来啊。在这个境界里头，空间没有了，哪里有什么东方西方啊？时间没有了啊，这个事情现在科学家肯定时间空间不是真的， 啊，我说佛设时间空间不是真理，3000年前。啊，时间空间怎么回事啊？相宗入门的一部小论《百法明门论》，这是法相宗入门必须要读的。啊，这个书里头告诉我们，时间空间列在不相应心法。百法明门论，天亲菩萨造的，根据弥勒菩萨于切世的人啊，相中的大论啊，弥勒菩萨是法相唯识专家，啊，法相唯识是佛门里面的心理学，啊，现在分科它是心理学，啊，弥勒菩萨造这个大论，于切世的论，将一切法归纳为660法，这归类，一切法无量无边。那是不好教啊，把它归纳啊，660法，天亲菩萨看到了660法，对初学的人说很困难，还是太多了，所以再归纳，归纳为100条啊，成为百法。这100法呢，又分为5大类。第一个是心法，80，啊，阿赖耶、摩那、意识，下面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，80，这心法。啊，心所有法，心所有法是心理作用，就是这8个识它起作用。一共有51法，啊，心所发51，这51呢，只有第6意识，它的能力最大，这51个它统统都有，啊，像阿赖耶。阿赖耶跟他相应的心所只有5个，5遍心。啊，其他的跟阿赖耶都不相应。所以第6意识的功能最大。啊，相应心所啊51。对，心所法。第2。啊，心理作用。啊，第3呢，是色法，色法是物质，一共11，啊，就是5根6尘，啊，眼耳鼻舌身，一根是摩那，它是心，它不是色法。啊，6尘色身香味触法，啊，5根6尘色法就是物质现象。幕后有个叫不相应心法，啊，不相应心法24，用现代话说，抽象概念，根本没有这个东西。啊，一共有24法，空间时间 就在这一排在这一类啊，所以它是抽象概念，根本没有，你要找绝对找不到。啊，你看对于时间跟空间，3000年前啊，用现在的话，它是抽象概念产生的，它不是真的。啊，它不是心法，不是心所法，也不是色法。啊，但是它从这三种法里头抽象变现出来有这么个东西。啊，现代科学家肯定的。啊，所以跟你说真的是什么？真的就是当下。没有先后啊，先后是时间的。没有此界他方啊，此界他方是空间的。啊，大乘教里面所讲。活在当下，就在当下，这个话说的太亲切了啊！啊，我们如果没有读到世尊跟释迦跟弥勒菩萨对话，这个话我们听不懂。什么叫就在当下？啊，我们对当下这个概念非常模糊。啊，看到世尊跟弥勒菩萨这个对话，我们这才搞清楚了，啊，才恍然大悟啊！啊，当下，当下，我们概略的计算，算是一秒钟弹指5次。那个当下是什么？一秒钟的1600兆分之一啊，一秒钟的1600兆分之一，那叫当下，那叫一年。这一年能不能得？他不能得到，得不到啊。我们动个念头不知道多少年了。啊，释迦牟尼佛问得很好啊。他问弥勒菩萨，也就是问我们凡夫啊，心有所念。我们动了一个念头，心有所念。佛问，这一念里头有几念？有几相？有几时？弥勒菩萨回答：一弹指有32亿8000年，百千是单位啊，100个千是10万，32亿乘10万，320兆，对，一弹指。320兆个念头，是佛给我们讲事实真相啊！事实真相是什么？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这一切法里面，包括佛法。包括极乐世界，包括华藏世界，包括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，一切众生，一真庄严，统统不可得。它怎么发生的？就是那一念发生的。啊，一念发生，念念相续。啊，所以我们在前面读过。 这个相续是相似相续。那经上讲的好啊。那为什么他每一个念不一样？这个我们现在很容易体会。我们每一秒钟整个宇宙的变化会一样吗？不一样啊。啊，所以实实在在讲，我们看到这个身体存在，前一秒不是后头一秒。前一秒跟后头的一秒有变化，不是相同的。啊，相貌在改变。体质也在改变。那为什么念头不一样吗？念头在变化吗？念头没有了，不起心不动念了，就不改变。这个相，那可以说是相续相。啊，不是相似相续相。啊，设法界里面是相似相续相。一真法界是相续相。啊，那每个相是相同的，所以人三大阿僧祇劫不老，啊，永远不老。树木花草，千万年万万年，它永远不凋谢，它老是那个样子。啊，这是一真法界。极乐世界是一真法界。啊，设法界里面看到是变化，一真法界没有变化，因为他们已经转世成智了，转化生成四智了。啊，所以无量光明遍照一切了，这是佛自信的光明啊，让你看到一切法的真相。在这个光照明之下是极乐娑婆同一个法界，一点分别都没有。同时呢，一念变现。极乐跟娑婆同时一念变现的，啊，这一念就是一弹指的320兆分之一，这时间就那么短，啊，把一弹指分作320兆。那一念是320兆分之一，同一法界，本无彼此，彼此是你看错了，你迷了啊，所以才有什么东方西方啊，才有十万亿佛国度的举例。下面说山河大地，皆是众生目神所成。这一句话佛在楞严经上说的，意思是根本没有，全看错了。目神是什么？眼睛害了病。啊，眼睛害病的时候，看到空中模模糊糊，好像空中有东西。空中没有东西。啊，眼睛害眼睛。 我们在这里点一盏灯啊，或者点一支蜡烛，他看到蜡烛上面有圆光啊，好眼睛看不到，眼睛有病的人看得着，看得光。啊，这个就是说明是莫神是迷惑的众生，迷失了自信啊！你看到有这些东西，如果真正救我，全是假的，根本就没有啊！啊，觉悟的人看到波动的现象，这叫诸法实相。啊，每一个波动里面，弥勒菩萨讲的，念念成形，形就是物质现象。每一个波动现象里头都有物质现象，行皆有识。识是什么呢？受想行识。啊，每一个物质现象里头都有精神现象，所以精神现象跟物质现象永远分不开。那么现在讲唯心唯无都错了啊，心跟无是一不是二，你不能只承认它一半，它还有另外一半，永远不能分开啊！再小的物质现象都是佛经上讲的五蕴，叫色受想行识啊，色是物质，受想行识是精神现象。啊，我们在前面读过，毛尘的微点是一毛，一根汗毛，一粒微尘，毛尘的微点，那就是今天讲的量子。啊，小光子，我们肉眼看不见，在高倍望这个显微镜之下要发现的。啊，它具足佛经上讲的色受想行识。啊，所以降本身不是做水水，证明水是物质，水会看，会听，懂得人的意思，就水有受想行识，它有感受，你赞叹它，它欢喜，你骂它，它讨厌，他有感触，那他会应对你，那我们用爱心对他，他回应的是爱，我们厌恶他，他回应也是讨厌。啊，所以一切物质现象通通都有受想行识。我们起心动念能瞒人吗？啊，可以瞒人。所有一切物质现象瞒不过他们呢，他们全知道啊。 啊，哪些东西知道呢？变法界、虚空界全知道。还原观上所讲的三种周边，第一个是周边法界，这念头才动，已经周边法界了。所以整个法界就好像一个网络一样啊，什么地方你碰一点的时候，整个都知道了。那不知道是不知道的本身呢，它有问题。啊，这个地方有故障，他就不知道了。这个故障是好比麻木不仁。那没有故障的时候，通通知道。啊，诸佛菩萨讲化身菩萨没故障，他全知道。啊，四圣法界里面的佛菩萨，像阿罗汉、辟支佛，这些人，局部的他知道，圆满的他不知道。啊，那我们起心动念，娑婆世界的声闻缘觉他们知道，他方世界的声闻缘觉不知道。啊，但是化身菩萨知道，化身菩萨没障碍了。周边法界要记住啊！啊，这有周边的时候，马上就产生了影响互动，出生无尽。无论是一个善念，是一个恶念，都周边法界，所以不能有恶念。啊，我讨厌一个人，我讨厌一个动物，那个谁有毒，我讨厌他，这个念头周边法界。这个念头出生无尽啊，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就很随便去做了，知道之后就晓得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啊。那么母亲怀孕的时候啊，母亲其实都呢，他胎儿怎么会不知道呢？哪有这种道理的呢？啊，你的善念，你给他念念都是善，他从善念的境界里头养育成人。如果常常发脾气、恶念，他的心情也都变恶了。啊，所以中国人古人懂得胎教。啊，念念他能感受到啊，他影响得到啊，他随着念头在改变呢。啊，念念都是善念，这十个月怀孕，念念都是善念，母亲是善念，母亲是善心，这小孩怎么不善呢？圣人呢？啊，圣人教出来的，佛菩萨也是教出来的。啊，母亲跟孩子的语言深了。啊，你怎么把这个小孩带成圣人？啊，带成佛菩萨，那功德无量啊！啊，你以这个功德，你就能升天。为什么？你给世界上造了一个圣人。这个圣人不施恩德， 给这个世界。啊，他这个功德有你一份呐。啊，这个道理几个人懂，没几个人晓得的事情啊。啊，古人知道。啊，在中国推行了几千年，现在的一学科学了，全打成问号了，对他产生怀疑，就把他冷漠掉了。啊，从这个地方我们就能够理解。古圣先贤东西真不得了啊！啊，科学没法子解释，科学只能解释物理的现象，心理的现象它不能解决。啊，佛法里头心理物理全有，物理是色法。啊，受想行识是心法。受想行识从哪里来的？自性本具的见闻觉知。这见闻觉知是心得，是自性本具的。迷了之后，它就变成受想行识。觉悟了，受想行识就恢复见闻觉知。啊，所以我们今天精神现象是扭曲的、变相的见闻觉知。啊，所以这是说明整个宇宙一切万法确实是一体。若能一念入佛境界，无量光明智慧呀，普周成刹了。这个周是周边法界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所有一切诸佛刹土、尘世贤中都到什么程度？就像尘沙一样。没办法计算了，啊，普周成刹了，啊，三途六道同时解脱，啊，你自己解脱了，你看到所有一切境界全都解脱了，啊，你自己成佛了。你看到山河大地一切万物全都成佛了，一切众生都成佛了。为什么？你看到他的自信，自信本来是佛嘛，啊，那你看到他的相呢？那相就是六道三途十法界，是相。从性上看，个个都是佛。这佛，这个佛迷在这里，那佛迷在那里。啊，没觉悟啊！没觉悟不能说他不是佛。啊，他的自信没有迷啊，迷的什么？阿赖耶识。阿赖耶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是迷了之后自信的出了一个副产品，这个东西不是真的。啊，不是真的，你能够放下，你能把它断掉，真的断不了，自信断不了，见闻觉知断不了，它是真的。啊，智慧断不了， 现在迷了，智慧变成烦恼。啊，所以经常常讲啊，烦恼即菩提，菩提是智慧啊。觉悟的时候，烦恼变成智慧；迷的时候，智慧变成烦恼。它是一个问题，不是那样呀。啊，转变而已。烦恼不能断，烦恼断掉了，智慧就没有了。啊，转变叫断，不是真的断了。烦恼变成智慧了。啊，所以三途六道啊，都变成一真法界，恢复了。恢复正常了，啊，觉悟了就恢复了。迷了的时候，一真法界变成三途六道。啊，不读阿罗汉，以佛为家毗，再见佛身，即住一真。啊，阿难是阿罗汉。弥勒是等觉菩萨啊，诸佛菩萨阿罗汉都得到阿弥陀佛威神加持，见到佛身，见到阿弥陀佛，见到极乐世界，一真是极乐世界，见经末法众生。那讲到我们现在啊，啊，我们现在是处在释迦牟尼佛末法的时代呀。那怎样呢？但能入此法门，这个话是彭吉谦说的。你要能够入这个法门，这个法门是什么？净土法门，持名念佛的法门。啊，这一部经叫你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就是法门，不离当念，即得见佛。啊，你能够是真的万缘放下，一心专念，你也能见到这个境界。这个话不是假的，他后头用《华严经》做证明。啊，说明这个事情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那为什么同一个道理？世尊说法这个时候能感动阿弥陀佛啊，把这个境界献给我们看。我们现前这个时代有没有人见到佛？有。见佛多大？真的像须弥山王，像黄金山，有见到的。啊，佛现的身像好像虚空一样大，这一看半边天。啊，其实你看得清清楚楚，一点不模糊。啊，所以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不离当念的，即得见佛。华严经云：“诸佛一思大圆净，我身呢，又如摩尼珠啊。诸佛法身如我体， 无身常入诸佛曲。这什么？我跟佛变成一个身体了。那佛就像大圆镜的比喻，我身呢像一个摩尼珠，镜照这个珠，镜子里头有珠，那珠是宝珠，它也能照，宝珠里头有镜子，镜子里头有宝珠啊，所以诸佛化身在我体一体，我身呢又常入诸佛去，好像在佛的身体里头。华严经的话是真的，不是想象的，是事实真相。是知诸佛众生啊，本来不二啊，名为解佛，实无见者，何以故？不可与一体众互相见佛。啊，这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。啊，不可与一体中互相见故，但是他有现这个双照双遮的现象，这不可思议。身如是，土也不例外。啊，极乐世界就像大圆镜，娑婆世界呢就像摩尼珠。大圆镜里头有摩尼珠，摩尼珠里头也有大圆镜。啊，光光互照啊，真的是一体。啊，像我们照镜子一样，大圆镜，我们人在镜子里面，啊，这是比喻。事实呢，事实真的是一个。啊，一切诸法都在大圆镜。大圆镜是什么？大圆镜是自性，转阿赖耶为大圆镜之。啊，阿赖耶转世成智，转成大圆镜之的时候，就是这个境界，你才真正晓得变法界虚空界。一真庄严全是自心变现的。啊，自心就是大圆镜，自心就是常寂光。这是真我啊。这不是假的。啊，常乐我净，四净得了，不必佛说了。你清真了，那入这个境界了。啊，入这个境界，想想看还有什么灾难呢？灾难不是真的，地狱天堂全是幻化。有没有这个事情？有。你就像看戏一样 啊，就像看电影、看电视一样。没有一样是真的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啊，一切有为法，有为法就是有生有灭。啊，十八土不生不灭。啊，十八土没有变化。啊，生灭还是有。见性的时候，十八土现前。证到妙觉的时候，十八土不见了。啊，所以十八土也不是真的。真的是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啊，最后一个是真的。外法里头，后面六种无为法，最后一个，真如无为。真如无为。是常寂光净土，那是永恒不变的。常寂光里面什么都没有，一样也不缺，这妙就妙在此地。啊，那么这种事情，科学跟哲学永远达不到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用阿赖耶识，用这个第六意识，第六意识是妄心，妄心只能够圆妄境，虚妄的境界真的圆不到。啊，真的怎样圆到呢？佛讲为正方知。啊，你要去正得。怎么个正法呢？放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你就证到了。你看，就这么简单。啊，我们在六道里头，无量劫来都没有办法超越，就是被这个害了。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现在还在干。他还越干越高兴，这个麻烦大了。啊，佛法非常符合科学的精神，你可以实验的。啊，他经得起考验的。哎，你试验就晓得，你放下试试看。啊，见思烦恼放下，看看是不是阿罗汉的境界，就六道就没有了。六道是见思烦恼变现出来的，放下之后，就好像一个梦一下都醒下来，六道不见。啊，醒过来是什么境界呢？阿罗汉的境界，叫四圣法界。阿罗汉、辟支佛、菩萨佛，啊，十法界里头最上面的四圣法界，你见到了，六道没有了。所以永嘉大师说得好啊，梦里明明有六趣啊，觉后空空。五大千呢？啊，醒过来之后六道没有了。啊，这是一场噩梦啊！啊，四圣法界还是在梦中，六道是梦中之梦。啊，必须不起心不动念的，真的梦醒了。啊，为什么十法界没有了？啊，阿罗汉、辟支佛、菩萨佛没了。啊， 这个时候出现的就是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图，一真法界啊，世间人追求永恒，追求不生不灭，一真法界里头你所看到的是永恒，是不生不灭啊，所以经中称它做无量寿。是不是真的无量寿？有量的无量啊！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寿命多长呢？三大阿僧祇劫，也就是说，在这个地方一定要住满三大阿僧祇劫啊！什么原因？无始无明虽然断了，无始无明的习气没断，所以这个一真法界是无始无明习气变现出来的。那习气通通断尽了呢？这个世界没有了，常寂光现前了啊！你回归常寂光，你回归自信啊，那是真的不生不灭了啊！常寂光不是死的，是活的啊！常寂光三种现象都不可得啊，它不是物质现象，也不是精神现象，也不是自然现象。常寂光在哪里？遍一切处啊，一切处一切事都在常寂光当中。常寂光是本体，一切宇宙万物的本体，没有它什么都没有啊。所以我们在便利大家有一个概念，我常常用电视屏幕来比喻，电视的屏幕常寂光，它什么都没有。十法界一真庄严是屏幕现的像啊，你频道打开你就能看到像，像有没有障碍的屏幕呢？没有，屏幕不妨碍十法界现象，十法界的现象也不染污不障碍屏幕啊，它离开屏幕不能现象啊，它是这些一切现象的本体啊。用这个比喻大家好懂啊，见性不着相，不要执着啊，这就是菩萨。我们今天就是没有这个能力，错在这里。见到相的着相啊，他把它当真啊，在里面生烦恼啊。啊，不着相呢？不着相生智慧。不生烦恼，知道这《金刚经》上这一句话，我们应当常常拿来做关照啊！只要这一句话就行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啊！所有一切相啊，念诸佛如来。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 都不能分别，都不能起心动念，那你就变成化身菩萨应化到世间来了。为什么？你成佛了啊，成佛在这个世间，那就是世现的应身啊，在世间干什么？教化众生，帮助众生求，帮助众生回归自信。那就是成愿再来，不必换个身体。啊，我们的业报身变成什么？变成愿力身。菩萨成愿再来了。啊，业报身有寿命，有痛苦，愿身没有。愿身如果做过痛苦的相，那是实现，那不是真的。啊，维摩居士生病了，实现的，不是真生病。用这个方法来教化众生。啊，听说他生病了，多少人去看病？实际上看病时候他跟你说法。这个一品经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再看下面慈氏数见第39。前面是念老给我们介绍这一品的大意。本品宗旨乃正信出矣，无量寿经后半部弥勒菩萨当机，此事就是弥勒菩萨。啊，弥勒菩萨述见迷证佛言真实，迷在此地意思是更加证明佛说的真实啊。啊，盖此前记录一真庄严，为是经口所宣的。这个地方，乘佛说经口所宣。啊，佛是经色身。那释迦牟尼佛是不是像黄金一样的？不是的，不是。为什么称金色身？金在物质里面，它有个特色，它不改变。现在讲它不会被氧化。你看，金银铜铁锡。都会有氧化，只有黄金不会。啊，所以这个金就代表什么？代表不变，永恒不变，是这个意思。啊，佛的身相永恒不变，佛说的话永远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经口所宣。这个道理一定要懂，表法的意思。 啊，因此我们的习惯也把佛像、菩萨像通通把它贴金。啊，我们看到这个像的时候就晓得金色甚至永恒不变的，是这个意思。啊，无论它是什么样的色彩都称为金色甚，不变叫金色。前面都是世尊介绍啊，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大家介绍极乐世界一宝珍宝啊，说得很详细啊，大家听得耳熟啊，但是没见到那么现在呢，在与会的这些圣众啊，亲眼所见，设法祝福如来，对阿弥陀佛的赞叹，大家是亲耳所闻。看，亲眼所见，亲耳所闻。这就相信了，不再怀疑了。我们看《净土圣贤录》，《往生传》，有许许多多的记录，我们相信那不是假的。那不是骗人的。临终的时候见到阿弥陀佛的记忆。啊，这个临终的人跟他跟旁边人说阿弥陀佛来了。来接我了。啊，有时候也说出状况。啊，旁边有观音世智，啊，还有很多罗汉天人，啊，把这个状况的时候说出来，有，那个时候他没断气，他很清楚啊。说这些话，这是大势至菩萨讲的现前见佛。到极乐世界以后啊，那是将来见佛啊。所以圆通章上说，念佛忆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解脱啊，去生到极乐世界那是当来，临命终时这是现前啊，他一口气没断，他还在人间，他见到了啊，告诉家亲眷属，这真往生啊，我们一点都不怀疑。啊，圣贤录往生传里面慧圆大师有啊，圆公大师往生的时候告诉大家佛来接引，看到极乐世界啊，只有他看到，别人没看到，不像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是二土世尊的加持 啊，阿弥陀佛跟释迦牟尼佛来加持，让你亲自看到，亲自跟大家一起，这个机会太难了。我们在《往生传》里面看到的时候，只有他看到，别人没看到。啊，所以在员工身边的人，向他老人家请教，你见到极乐世界是什么样子的？啊，慧远大师告诉大家，跟经上讲的一模一样，证明释迦牟尼佛没讲错。啊，员工在世的时候，净宗经典只有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。啊，我以为他非常可能用的是安世高的本子。啊，可惜呢，安世高的本子失传。啊，无量寿经在中国有12次的翻译，就是有12种不同的译本，现在只剩下5种，大藏经只有5种，7种有目录，书找不到了，失传了。啊，安世高的一本是意义，跟罗什大师一样，非常适合中国人口味。啊，他翻的经我喜欢读啊。啊，玄奘大师翻的多，直译，我们念起来。感到很深思啊，因为中国文化跟印度文化不一样啊，他是照原文念翻过来的啊，罗什跟安世高不是的意思啊，所以意义啊，不是这意。啊，深得中国人的喜爱。啊，也这是，给我们做证明的。啊，我们读往生传，都非常感动。啊，你看人家修行，临终的瑞相，啊，包括我们自己在这一生当中送过往生的人，亲眼看到的瑞相，啊，有些人看到往生的人站着走的，坐着走的，我还没看过，但是这决定不是假的。啊，欲知实知，我在新加坡，新加坡的老林长，居士林的老林长陈广斌。啊，3个月之前，他在一张报纸吧旁边写八月初七，写了10几个八月初七。啊，也没有人知道什么意思， 也没人敢问他，他八月初七那天走的。距离他写字只有三个月，三个月之前小的事情。啊，欲知时至啊。走的时候非常安详，那个时候我在新加坡啊，他走的前一天要求我给他做皈依，他第二天就走了啊，我就给他做了皈依。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一点都不迷惑。啊，没想到他第二天走了。啊，那我们这边，胡宁尼居士的母亲。他是中阴得度，不可思议啊！这个事情我在场啊，我亲眼看到的啊。附体在一个女居士的身上，把她往生的这个过世之后啊，每一个星期每一个星期的状况告诉我们啊，他慢慢的懂得了，最初是好奇啊，大家照顾得很周到啊，最后慢慢逐渐逐渐了解，要听进啊，24小时不中断的播无量寿经给他听，播地藏经，听经啊，听经两个星期，日夜不间断两个星期，两个星期很冷静，什么事都没有啊。两个星期之后他附身说他听经啊，才知道他专注跟到念佛啊，临走的时候又来告诉大家他下品众生不容易啊，啊，生前没有接触的佛法，完全是断气之后的补习卧补啊，整整49天啊，49天那一天走告诉大家啊，下品众生啊，让许许多多人对念佛法门相信了，不再怀疑了。这个底下说，佛度极乐胎身之中，困于疑尘，更名疑惑之故。啊，所以这下面经文呢就提出一个问题了。我们一般人讲边地没有入品。啊，下品下身才入品，入品才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。啊，借作阿惟越之菩萨。疑尘没有啊，啊，我们底下一堂课再来学习。